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维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孟加拉，来关注孟加拉最为全球称道的一个体系，这就是孟加拉的格莱民全民银行。它是一个专门针对赤贫人口的帮扶贷款银行。这个银行如何运作的？有没有什么经验可值得中国借鉴呢？在这个星期，格莱民银行的创办者尤努斯先生来到了中国。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韩国和卡塔尔，这是因为韩国最近焦虑地发现呢，该国的高中生70%出现了超重现象，而卡塔尔更被誉为是全球最胖的国家。更多内容我们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孟加拉。孟加拉是南亚国家，它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这个国家里也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是印度的经济学家、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尤努斯今年已经78岁，他是孟加拉国为数不多的在西方学习了完整经济学的学者。1983年，他回到了孟加拉，开办了格莱民银行。这个银行的最大特色，也是后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它向贫困人口推行的无抵押小额贷款。格莱民银行真的是从孟加拉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发展出来的，它强调的是贷款额度低，贷给妇女，等额本息按周还款，而且申请者呢必须是加入一个5人互助小组，每6到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由指定信贷员发放贷款，信贷员每个星期呢要去各中心收款，召集客户开会，所有现金交易要在公共场合进行。格莱民银行的小额信贷帮助了无数孟加拉的贫苦农村妇女进行了充分的就业，让他们得以实现了经济的自立，实现了自身的价值。2006年，格莱民银行以及创办者尤努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来，尤努斯所开创的格莱民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支持发展三农的模式，在中国也开始被广泛的研究和重视。尤努斯本人也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希望能把格莱民模式带往中国。最近他再一次访问了中国，来听报道。 创立了格莱民银行的穆罕默德·尤努斯被人们称作穷人的银行家，他开创了无抵押小微贷款的服务，专门面向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但又十分需要金融服务的老百姓。如今格莱民银行已经在孟加拉国的8万多个村庄中建立了超过2500家支行，服务近900万人。 So in order to get there we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institution. That's where the Grameen Bank idea came. That's where the microcredit came. Not just banking for lending purposes, for savings, forall financial services, insurances, and so many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格莱民模式被推广至全球很多国家，尤努斯也曾多次来到中国。2014年，尤努斯在江苏省徐州市路口村成立了格莱民中国，发展至今，格莱民中国在江苏、云南、河南和广东四省与当地金融机构合作，向超过1000名有需要的女性提供从50元到20000元不等的创业启动金，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这次来到中国，尤努斯希望能够继续利用自己的经验，将格莱民模式推广给更多中国有需要的老百姓。他也告诉我们，他看到了这几年中国在精准扶贫事业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 I think never in history it ever happened that so many millions of people in such a short time got out of poverty. So China has demonstrated that it's possible to make that happen. So we should congratulate China. I'm sure China has done it much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据尤努斯本人介绍呢，在孟加拉国基本上每一个村落都有小小的格莱明银行系统，现在他们的银行已经给很多群体共计提供了9700多万笔贷款，而其中 90% 的帮助者呢都是女性。尤努斯也表示，格莱明银行帮助的是赤贫的群体，比如那些连屋顶都要漏水的家庭，每年呢会帮他们进行检查，看看贫困群体的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如果他们一旦已经摆脱了赤贫状态，那么就不再帮助了。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失业在所难免。尤努斯认为，人的天性应该是创业。如果你有了创业的想法，那么格莱明的基金呢就可以给你投资，等你成功了还钱就可以了。而作为社会的风投企业，格莱明的风投资金并不会以赚钱为目的。从2016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格莱明银行被全世界广泛认识之后呢，尤努斯一直在全世界各地进行讲座和旅行，向世界来示范格莱明银行，也希望借此呢能够帮助更多的赤贫人口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爱丁堡是英国苏格兰首府，一座文化古都。不过您要以为这里只有古老历史，那可就错了。爱丁堡如今是英国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之一。据英国媒体报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爱丁堡成为了英国最具有吸引力的生活、工作和居住城市。这项研究将城市分成九个类别，包括了教育、医疗、文化服务、绿地、住房成本等等。结果显示，苏格兰城市居民获得了教育、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广阔绿地的机会比英国任何地方都要高。而首府爱丁堡当仁不让成为了最具有吸引力的英国居住和工作城市。不过我这么说可能还有些抽象，其实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爱丁堡收入不比伦敦少多少，然而日常的花销成本却比伦敦低了很多，这也是人们青睐它的根本原因。好，来听报道。 研究报告称，在参与评选的12个城市中，爱丁堡的收入排名仅次于伦敦。这两座城市的就业率均高于 70%， 爱丁堡平均工资为每周810美元，伦敦为977美元。但在爱丁堡，租用办公室的成本仅为英国首都的一半。目前，爱丁堡已经孕育出许多大型公司，比如旅游比价搜索引擎公司天寻。 So the mai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Edinburgh are definitely around fintech. Edinburgh is the second largest finance center in the UK, and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excitement around about how the really skilled technology people in the city can support the finance industry. Beyond that, there's really big investments in digital media, in sort of digital startups, but we also have an incredibly thriving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 space happening. 除了商业和投资水平，生活质量也是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爱丁堡以多彩的文化、美丽的环境、舒适的氛围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此定居。 I mean, it's got, what, four universities in the city, which is a rebel, I think, given the size of the city itself. There's investment capital, there's incredibly smart people who are open about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there's a dynamic economy here, but it is small enough that you could meet who you need to meet within just a couple weeks. 那爱丁堡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里很潮湿，在很多人眼里，这大概就是唯一的不足了。 The only negative about Edinburgh is the weather, but you know, I say that knowing that without the weather, if it was sunny all the time, we would be absolutely inundated with people.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的主题词是肥胖。首先呢，我们走进韩国首都首尔。印象里韩国人一直是身材适中，饮食也很健康的，然而在首尔街头你会发现胖乎乎的孩子可不少。2016年的时候，首尔市卫生部门就发布了一项调查，令该国的国民呢大惊失色。原来在首尔地区的高中生里 20% 的孩子有肥胖现象。好，来听报道。 尹中湖是首尔市一所高中的三年级学生，不久前在一次体检中，医生说他的体脂肪率超过了20%，已进入警戒范围。尹中虎说，和许多同学一样，平时功课忙，他没有多少时间运动，放学了还要去补习班，晚饭经常是买了汉堡和饮料边走边吃。除此之外，学习压力加大和电子产品的普及也是导致学生变胖的主要原因。据韩国首尔市统计，肥胖让越来越多的学生过早患上了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类疾病，部分肥胖学生还出现自卑、社交恐惧等心理问题。为此，首尔市教育厅决定与全国性的肥胖研究机构联手应对，邀请研究人员为家长提供控制孩子体重的指导，共同组织超重学生参加健康夏令营，合作开发低热量高营养的校园午餐。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全国6到18岁学生的整体肥胖率近年来也呈现出上升趋势，目前已达到17.3%。韩国的医药企业和健身休闲行业也正在针对青少年消费者推出愈加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最近5年以来，韩国的减肥媒体产业市场规模增长了3倍，去年达到10万亿韩元，约合594亿元人民币。日渐庞大的学生消费群体正是推动增长的动力之一。 刚才说的是在韩国首尔的高中生中有20%的人有肥胖现象，这个健康状况呢也令未来韩国的全民健康呢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现在韩国社会也是鼓励呼吁高中生们走出户外，放下课本，多运动，少吃高热量的快餐食品。其实说起来呢，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为胖所烦恼。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走进一个中东国家卡塔尔。最近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在卡塔尔街头居然也有不少的胖子。该国卫生部门的数字呢更使人惊讶，在卡塔尔成年人中居然70%以上是体重超重的，成年人中大约20%有糖尿病症状。可以说是日渐稀释的饮食加上富足的生活，导致了卡塔尔人今天集体变胖。为此，卡塔尔政府发出了全国减肥令。好，一块儿去看一看。 近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走访了卡塔尔首都多哈，出乎其意料的是，走在卡塔尔街道上，随处可见体重明显超标的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卡塔尔有超过70%的人口存在超重或肥胖问题，这一数字是全球平均值近2倍。卡塔尔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拥有相当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卡塔尔人均生产总值居世界首位，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让卡塔尔人民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 Before, the foods in Gulf area was only mostly rice and meat. Now there is so many variety of the foods. 正如马纳尔医生所说，近几年快餐甜品店在海湾地区遍地开花，受到了人们的追捧。不仅在卡塔尔，同为海湾国家的科威特也对洋快餐情有独钟。不仅如此，由于海湾地区气候炎热，人们很少从事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卡塔尔，人均收入高，体力活少，使其肥胖人口逐渐增多。 I can't forget when I go any clothes shop to ask about anything, and they told me, "Sorry, we haven't your size." It's a very difficult sentence to hear. 更为严重的是，受肥胖影响，卡塔尔民众患糖尿病的几率也居高不下。据报道，近1/5的卡塔尔人患有糖尿病，并且这一疾病正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I feel I'm still young, this very, very bad disease. 由于肥胖导致的健康问题日益严峻，卡塔尔国家糖尿病委员会表示，正在年轻人中推广通过控制饮食、严格锻炼等方法，以控制病情。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卡塔尔当前严峻的全国人口肥胖超重的这样一个现实，70%的糖尿病或糖尿病的前期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众所周知，卡塔尔是一个石油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说起卡塔尔，很多热爱国际象棋的朋友会立刻想起 中国的国际象棋国手朱晨当年就是因为一场国际赛事邂逅了卡塔尔的国际象棋国手，两个人最终结为伴侣。曾经有人开玩笑啊，说朱晨怎么嫁到卡塔尔去了，因为这里呢常住人口是257万人，男女比例居然是2:1，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残酷的男女比例了。也正因为如此呢，当地人特别欢迎外国美女前来旅行。虽说人不多，但是卡塔尔个个都是财主。从人均 GDP 来看，2014年时卡塔尔的人均 GDP 呢就已经高达11万美元了，而那个时候呢中国人均GDP 近6700美元，相差了6倍多。虽说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卡塔尔的人均 GDP 也在大幅的下降，但依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17年卡塔尔人均 GDP 是 6.35 万美元，比美国高出了一大截儿。连续多年的财富积累也使卡塔尔的财政相当雄厚，所以在卡塔尔对当地人有一个零消费政策，意思是说日常的生活、水电、煤气、交通、看病、上学都是由政府掏腰包的。在卡塔尔住的人中，大约 15% 是卡塔尔本地人，而本地人里呢，大约 85% 又是公务员。曾经有一个新闻报道是说呢，一位卡塔尔富翁批评自己的孩子不好好工作，说啊，你的父亲一直是务实而勤奋的，每天都坚持工作3个小时。那可以说呢，是卡塔尔比较轻松的生活，加上丰厚的福利、遍地的美食，也造成了这个国家不断的在增胖。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的主题词是地雷。地雷深埋于地下，战争发生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隐蔽的武器。然而当战争结束以后，那些仍然埋在地下还没有引爆的地雷便成为了和平时代居民们的最大威胁。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生前曾经是国际排雷事业的重要支持者。13年前她曾经穿行于安哥拉的雷区，来赢得当地民众对于她禁雷倡议的支持。这个举动立刻产生了国际效应，也使得国际排雷组织通过戴安娜的个人影响力募集了不少的款项。时至今日，每年的4月，联合国都会特意安排一天作为排雷行动日，提示公众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地雷仍未爆炸，仍时刻威胁着当地人的生命安全。为此，联合国还特意邀请了扮演007的著名演员丹尼尔·克雷格担任联合国的消除地雷和危险爆炸物全球倡导大使。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全球排雷行动的介绍。 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许多地雷，此外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多达 1.1 亿枚地雷被埋设在世界各地的约70多个国家。在许多地方，某个十字路口不能跨越，孩子们不能在某块空地上踢足球，某条道路不能行驶车辆，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这些地段属于地雷污染区，可能埋设着对人构成巨大威胁的地雷。由于可能埋有地雷，维和人员不能得到有效部署，人道主义工作者不能在实地开展工作。有时尽管冲突已经结束许久，但地雷却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长期的影响。尽管当初埋设的地雷针对的是坦克，但几个儿童走过，也许就会引发爆炸。这就是人们每天所面临的现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为地雷行动日所发表的录像致辞中表示，当前沦为战场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留有数量空前的地雷和未爆弹药，即便冲突已结束很长时间，仍在炸死或炸伤无辜平民。他表示，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地雷行动是迈向和平的一个具体步骤。他敦促各国政府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柱，以便在一切有需要的地方继续开展地雷行动工作。 排雷行动至关重要，清除道路上的爆炸装置，有利维和人员进行巡逻，保护平民，清理田野，保障学校和医院的安全，有利人民恢复正常生活。 地雷，特别是杀伤人员地雷，其目的是致残或杀死任何接触到它的人和物。受害者通常包括平民、儿童和动物。 除了杀伤人员地雷外，空中和火炮炸弹、多用途武器和未爆弹药等集束炸弹的子弹药也应被视为地雷。这些子弹药往往比地雷更难探测和排除。统计显示，地雷所造成的伤亡中 80% 为平民，而儿童比成人更可能死于地雷伤害。现代技术已经能够生产规模较小、不容易被探测的塑料地雷，生产地雷的成本在3美元至75美元之间。不幸的是，它们体积小，设计和颜色常常使它们对儿童具有吸引力，它们可能会被当作玩具捡起来。用飞机或大炮的远程投射方法增加了随机性，在农村地区投放杀伤人员地雷，使不知情的受害者不知道哪里有地雷。清除一枚地雷的费用大约为300至1000美元，即使通过培训排雷处置专家，预计每清除5000枚地雷，就会因意外爆炸使一名排雷人员被炸死，2名排雷人员受伤。在007系列电影中饰演邦德的英国好莱坞著名影星丹尼尔·克雷格，在2015年4月被联合国任命为消除地雷和爆炸危险的首任全球倡导者。克雷格曾多次前往柬埔寨北部地雷区进行拍摄工作，因此对当地居民受到地雷危害深有感触，决心为消除地雷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在为今年地雷行动日录制的视频致辞中表示，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每一个人参与到消除地雷的这一伟大的事业当中。 Landmines, grenades, 地雷、手榴弹、迫击炮弹、导弹、炸弹，这些凶猛的战争武器将恐惧渗透到数百万人的生命中。从柬埔寨、马里、索马里、伊拉克到叙利亚，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到乍得，人民迫切地需要能使他们摆脱危险爆炸物伤害的保护。 联合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积极参与解决地雷造成的问题。地雷问题在联合国主持的非人道武器公约中得到了处理。该公约在1996年进行了充实，包括了国内冲突中地雷的使用，同时要求所有的地雷必须是可测的。1997年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促成了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贩运杀伤性地雷及其销毁的公约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的形成。从此这些武器的生产、使用和出口遭到禁止。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协调与地雷有关的联合国系统的活动。该行动处成立于1997年，是协调联合国为排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及减轻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所做各种努力的协调中心。大约有14个联合国机构、方案、部门和基金活跃在有关排雷服务的实地。他们寻找和销毁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协助受害者，教人们如何在受地雷影响的地区保持安全、销毁库存，并鼓励全民参与禁雷公约。联合国的战略目标是与国家当局、领土、非国家行为者、受影响的社区合作，并与非政府组织、捐助者、私营部门、国际和区域等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减少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在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方面造成的威胁，直至联合国提供的地雷行动援助不再是必要的时候为止。联合国排雷行动遵循的是2006至2010年联合国地雷行动战略确定的4项战略目标，将死伤人数至少减少 50%， 减轻社区生活和生计面临的危险，扩大至少 80% 受影响严重社区的行动自由，将地雷行动方面的需要纳入至少15个国家的国家发展和重建计划和预算，在至少15个国家协助建成国家机构来管理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威胁和同时培养剩余反应能力。克雷格在录像致辞中就联合国地雷行动处所从事的至关重要的工作向其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他希望人们在今天记住并向全世界成千上万提供风险教育的教师和排雷人员致敬，因为他们致力于让世界成为更加安全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千秋后代。 After two decades of steadily diminishing casualty numbers, 因危险爆炸物而受伤或死亡的人数在20多年来稳步降低之后，却跃升至每年的86000人的高峰。 这个几乎肯定被压低的数字也令人难以想象。联合国地雷行动处正在通过不懈努力来防止这个令人不安的增长变为可接受的现实。无论是清除加沙的深埋炸弹，在阿富汗的集束弹药，还是在伊拉克的简易爆炸装置，他们正在全力工作。 Scientist, farmer, or factory worker. 2018年国际提高地雷意识和协助地雷行动日的主题是促进保护和平与发展。克雷格呼吁所有人都积极地参与到消除地雷的行动之中。 Without your help, without your voices. 您的帮助、您的发声、您的资源和您的政治意愿是成功的关键。所以请和我们一起努力来消除这一致命的战争祸害，永远消除这个日常生活的恐惧。 刚才是来自联合国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内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次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